电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较前几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暂时缓解。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本市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但分布不均，如果外出注意做好防范。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环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路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白内障作为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眼健康和生活质量。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0至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90%以上。出现白内障，视觉会有哪些变化？确诊为白内障应该如何应对？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关注白内障，用爱护光明。 关爱白内障，用爱护光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你好，王主任。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哈，尤其是白内障这种疾病。刚才录音里面说到了，我国60至89岁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约为 80%， 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高达 90% 以上。那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只要我们活得足够的久，可能每个人都会患上白内障呢？ 啊，基本可以这么说。 嗯 嗯，白内障的发病率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几乎 过了六十岁的人都是不能幸免的，只不过是发病的早晚和轻重而已。 嗯，那如果说做子女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自己的父母，如果已经过了六十岁了的话，每年做健康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得关注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白内障的一些蛛丝马迹了呢？ 啊，这个是必须的，就是每年的查体一定要到眼科去检查，除了发现白内障之外，也可能还有一些眼底的疾病，比如黄斑变性啊、青光眼，这都是对眼的视力危害很严重的疾病。 嗯， 所以一定要进行眼科的每年必备的查体。 哦，所以您看看，王主任首先是提醒大家伙哈，每年一次的体检，其中眼睛的这个必须的检查，那就变得格外重视了。它不仅仅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视力表，说两只眼睛这个时候的度数多少，那么简单，还是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 对 对，您刚才提到了。是不是白内障，我们需要通过设备来检查吧？ 对，要通过裂隙灯。 嗯、 啊、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眼底情况怎么样，这个也是需要设备来检查的。 对，眼底最基本的进行一个检眼镜的检查，如果发现有黄斑变性的可能， 嗯， 就一定要进行一个 OCT 的检查，这是或者是更严重的荧光造影的检查。 嗯， 这个根据病情来再确定 再来判断。 嗯， 所以如果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眼睛的可能是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续医生会有一些这个提示，建议您可能这个专科，我们是在体检中心查的嘛，可能建议您眼睛的这个专科呀，或者是医院啊，我们要进行一个更加正规或者是更加细致化的检查。 对，要系统的，要针对病情进行各项的检查。 嗯，然后呢，来明确它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说到的白内障的这种疾病，它的的确确是跟我们的年龄是相关的。随着我们人体的衰老，它算是眼睛老了的一种表现吗？ 对，这个属于眼病中比较常见的，而且跟年龄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 嗯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数字都是说六十岁以后啊， 对对， 它这个发病率百分之多少了？ 对， 那是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用管自己担心会患上白内障这件事儿呢？ 这个也不这么绝对，因为随着现在生活的不规律以及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啊，这个用眼的过度疲劳，这个白内障的发生也逐渐趋于中老年化。原来是过了五十岁都会有白内障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现在临床发现，有些人，比如说高度近视的病人，可能35岁左右就有白内障的这种倾向，而也有这么年轻的病人发生白内障的这样先例。 哦， 嗯， 过去我们可能是五六十岁才担心白内障这事儿、嗯，但是现在。用眼可能是过劳了， 对， 所以呢，白内障它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 对对。 那我们大家伙儿就可能都需要重视起来了哈， 一定要重视。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白内障，用爱护光明。因为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到，白内障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致盲性的眼病。你想想，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儿哈！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如何来正确的治疗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如果呢，这个我们的听友或者是网友已经做过相关的检查，您还可以通过拍摄图片的方式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面来进行咨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在收看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大家呢关于白内障的相关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这个时段发送过来。先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高晓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18年5月底，北京有10万多名医师、12万多名护士完成了个人电子化注册账户的激活登记，激活率超过 95%， 实现了辖区内医护人员职业生涯全周期动态管理。 高晓俊表示，北京积极探索跨区域注册试点，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简化京津冀地区医师区域的注册要求，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推动电子注册改革，提高注册和管理效率。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中医健康咨询指导等。对服务对象进行健康干预调理的时候，可以使用按摩、刮痧、拔罐等中医药技术方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事医疗活动，不得开具药品处方、宣传治疗作用，给服务对象口服不符合规定或禁用的中药饮片。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将游戏障碍添加到关于成瘾性疾病的章节里。专家表示，过度游戏的行为会给个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或社会职能损伤，甚至导致违法犯罪，这是纳入疾病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游戏障碍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新的疾病，是想呼吁大家更加关注这类疾病，加强对其识别、干预和预防，减少游戏障碍的发生，从而帮助更多的人建立健康的游戏使用模式。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跟您讲讲关注白内障，用爱护光明。为什么说这个得了白内障之后，如果我们不关注它，它就会变成一种致盲性的眼病？因为据了解，白内障现在它已经是全世界首位致盲性眼病了。那它在我们国家呢，就比如说它的这个致盲率大概有多高啊？ 现在如果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可以防自己，就是预防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是一种浮名手术，及时治疗就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生活。 嗯，就是致盲这个词儿哈，就是我们说看不见了，但是有一些致盲性眼病是彻底不可逆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是，白内障的这种致盲它是可逆的，对吗？ 对对，如果它不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没有青光眼，没有一些眼底的严重疾病，它经过手术，视力完全可以恢复到 0.8 甚至 1.0。 哦， 嗯， 但是我们就说到这个白内障，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就是在一些图片上看到嘛，就是感觉我们说瞳孔周围应该黑的那个地方，上面就像蒙了一层这个白雾白纱一样的感觉。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着这个眼睛觉得眼白上怎么就是黑眼仁上怎么就发白了，这就说明我们患上白内障了吗？ 不是的。 嗯， 这个白内障如果不通过那个眼科的仪器检查是无法确定的。如果你真的从瞳孔区看到那个瞳孔的反光是发白了，那已经是极晚期了。所以说白内障的早期表现是看东西有视物模糊，而且它是一种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的逐渐下降，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会是短期之内就是导致视力的丧失，一般都会有30年15年这个缓慢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觉得视力有比以前有变化了，视物模糊，或者说视物有暗点，或者是说早期单眼的浮视，就是什么叫浮视？单眼看东西，别人看的是一个，而你看到是两个甚至多个有微影。 重影。 对对，重影。这种情况或者是颜色，两个眼睛看东西颜色对比不一样了有些失真，这种情况呢要尽早上医院去查，有可能就是一个早期白内障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要对早期白内障有一个了解了。首先是我们感觉事物看不清楚。 对。 这个看不清楚和我们的近视眼那个看不清有啥区别呢？ 这个看不清是你看远 看近都是不清楚的。 哦， 近视眼是看远不清楚，但是看书看手机是非常清楚的。 嗯， 对。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个稿子、拿本书哈，在这个比较近的距离内，比如说二三十公分啊，我们来看一看上面这个字儿。如果是白内障的话，早期就会出现看这个上面的字不清楚了。 这个还得区分一下，因为老年人都会戴花镜，他本身就看近视不清楚的。白内障早期恰恰是他戴上花镜，原来是戴花镜的能看清手机啊，看清书，突然一段时间他不戴花镜又能看得清近处的物体，这种情况反而应该警惕了，这个是早期白内障的一个表现。 这个需要提醒老年朋友，我们的很多听众也都是老年朋友，如果说这段时间您不戴花镜，突然间就发现，哎，我也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了呢？还特别开心呢，觉得这是好事儿。 对， 但其实有可能是白内障早期表现。 对，因为早期的白内障它有一个晶体膨胀，可以造成一过性的近视，所以说看近的东西反而清楚了。 清楚了， 对。 所以说大家真的要引起重视了哈，这是第一个症状。如果说我们看近处的物体变得不够清楚，还有就是一直以来戴着花镜的老人看近处物体突然清楚了， 对，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得留个神，有可能是白内障来了。 早期，对。 那要是到了中期呢？ 到了中晚期之后，就是表现为看远看近都是不清楚了。啊，这个特别是夜晚行走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吃力。 哦， 对，因为这个视野也会有缩小， 视野范围也变窄了。 对， 然后在晚上的那种周围光线很暗的情况之下，就感觉就看不着了，是吗？ 对，是这样。 哇，那其实挺危险的。 对，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患上了白内障，是不是应该，我们都说要及早干预。任何病都是要及早干预，可是呢，以前也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个白内障啊，它得长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我们再通过手术把它给解决掉。那有没有分个什么轻中重度，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疗或者是解决它的问题呢？ 现在白内障啊，市面上也有好多说治疗白内障的药物，但是说就根治白内障的药物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想彻底解决白内障这问题，手术是唯一的途径。但是手术呢也是有个指证的，并不是说你得上白内障就要手术。它这个是在我们现在临床上规定啊，视力低于 0.4 就考虑做白内障，不要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反而是会增加手术的难度。因为现在手术是超声乳化，是一种微创的手术，对晶体的要求呢，不要要求核太硬，核太硬的话就会增加手术的难度， 就乳化不了了。 也会乳化，但是术后的一些反应、并发症会相对的多，视力的恢复也会相对延缓，甚至说有些老年人因为角膜内皮功能呢欠缺，会导致这个视力就永久不恢复了。是这样。 所以现在如果是到了这个已经患上了白内障之后，我们还要选择一个合适它的通过这个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 对，是这样。 这个时机呢，它的这个临床指征通常是，刚才您说了一个视力 0.4、是两只眼睛 0.4 还是 单眼经过矫正视力，就是说有些人是戴屈光眼镜之后还可以提高，所以我们是要求的是矫正视力低于 0.4。 就比如说我妈妈近视眼，然后呢得了白内障了，这个时候她戴着她的近视眼镜，如果说能够看到 0.5 0.6， 这个 还可以再等等 再观察。对， 但如果她戴着她的眼镜，可是呢只能看到 0.1 0.2 了，那这就是一个 就考虑了，就必须得做手术了， 手术指征了。 对，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是我们的这个手术指征，除了这个度数？ 是这样，就是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膨胀期，如果它有青光眼这个因素，加上这个膨胀期会导致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 我听说青光眼发作时候很疼的。 对，它是眼睛剧痛，甚至伴着头疼恶心吐，这种头疼是撞墙的这种疼，患者是忍受不了的。这种，而且这个急性发作如果时间过长，会导致视神经的受损伤，这个视力就会导致不能恢复。这个即使做手术了也会视力很差，所以如果继发青光眼要及早手术。 白内障 如果同时又继发青光眼发生的话，是一定要及早手术的。 对， 而且对那个其实呢都不用太劝他，因为那种疼真的都是要撞墙根本忍受不了的哈。 对， 那如果是一下子通过手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是说青光眼的问题也解决了，同时白内障的问题也解决了吗？ 对，是这样， 两个问题可以一起解决， 同时的，对。 哦，挺棒的，挺好的。好，那么大家哈，关于这个白内障的相关问题，或者是其他眼病的一些问题哈，也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呢发送您的提问。收机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您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和白内障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的问题哈。很多听友和网友可能想问了，说白内障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除了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随着年纪大了，我们可能这个或早或晚会得上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吗？ 哦，得白内障的原因有很多种，一个是最常见是老龄化啊，一个晶体的老化，还有呢就是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这个患病率也很高。糖尿病的病人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合并白内障，这个是越来越多见的一个合并症。所以说那个糖尿病的病人也要定期上眼科去复查。 多长时间？比如说他查哪些项目呢？ 糖尿病经过临床研究，一般超过6-7年就会有一些眼底的合并症，这个是比白内障更可怕的。所以建议糖尿病的患者5年病史的就要定期每半年就要到眼科去查，一个查白内障，第二个重点要查眼底，看是不是有眼底的合并症。 糖尿病患者患上糖尿病5年之后，您可能就需要每年去眼科2次，然后呢检查一下您的眼底，看看是否患上白内障。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一旦是糖尿病患者的话，患上白内障的概率或者是时间可能也会更早？ 对， 概率会更高。 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临床这个眼病患者他来就诊，我会发现有白内障，很年轻就患有白内障，我会问他一下就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确实有些人他说我没有，但是我说你去查一下，查完果然是糖尿病，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患上糖尿病了。 对， 哎呀，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去查眼睛的时候，当时是一个50岁的女性，后来这个医生说你这是白内障哈，他说怎么可能，说我 还很年轻， 对，我还这么年轻，而且那个人他挺瘦的，其实就不是说我们说到的那种常见体型。然后医生就说你可能是这个血糖有问题，还建议他去查一下血糖。 对，是这样，临床就很多这样的患者。 好，除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提前预防这个白内障的发生，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吗？ 是这样的，有一些眼科的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虹膜炎、青光眼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或者是那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也就是说所说的夜盲症，这些患者合并白内障的概率也是极高的。 近视眼的人，高度近视的人， 对， 也是更容易患白内障的。 对，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各种炎症的， 对，特别是虹膜炎，虹膜炎如果炎症控制不是很理想的话，合并白内障的就比例很高。所以有些人30-40岁就是因为虹膜炎而导致的白内障要做手术的。 所以真的平时对我们的眼睛真得是关爱有加才行。 对， 尤其我们也说了哈，要尽量的预防各种炎症的发生呀，还有近视眼的度数的发展呀。 对啊， 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其实归根到底呢都是为了防止像白内障这类眼病更早的来袭。但是很多人也说了，您刚才不也提到了吗，白内障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只要我们通过手术就可以把它给比如是摘除掉啊，还是给它那个溶掉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就是不到40岁， 做了这样的一次白内障手术之后，后续他还会再得上白内障吗？ 这个可能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误区，白内障一般就是终身的一次性的手术，而且人工晶体这个寿命也都会二三十年，也都不会说再为了更换人工晶体再做第二次手术，一般不会。 嗯， 但是你说事实是做白内障的人，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正常做白内障啊，要保留一个后囊膜，当时是透明的。他就是因为四十岁或五十岁，相对于白内障的人群来，他是属于年轻人。 嗯， 年轻人呢，他的机体的细胞就比较活跃，就可能会导致后囊膜上长了一层薄薄的增殖膜，这个临床上叫后发障。啊，这个可能就导致老百姓有一种误解，哎，我做完手术过了两三天我又看不见了。 哦， 但这种后发障是一个处理起来很简单，做一个激光啊，一两分钟的一个过程，做一个激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发， 就是在它那个后面的那个地方相当于又长出这么一层障碍物一样。 嗯， 然后我们通过激光把它给解决掉。 哎，对对对。 哦， 这种病人还多发于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糖尿病的患者做完白内障之后血糖控制不理想， 嗯， 也会导致后发障的发生，但是这个是极容易处理的。 哦，嗯，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您的针对白内障的手术这辈子可能就做一次。 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什么哈，导致后续还会有一些问题，但其实它跟白内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对对，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视力，关注白内障，我们稍后见。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67，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6月1号

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关注白内障，用爱护光明。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白内障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关于其他的一些眼病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热线电话 010-651-5082 651-5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收看的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听众张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80岁确诊的是青光眼，双眼眼压目前均为17左右，她想问一下专家，我们逐一来回答她的问题哈。第一个是青光眼的眼压控制在多少为好？ 青光眼的眼压一般控制到15左右就很理想。 嗯，那像他这样的情况呢？ 基本还可以。 基本是可以的。 对。 他目前使用的眼药水是拉坦赛马滴眼液，他想问问这个是需要终身使用吗？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这个要根据眼压的情况，如果监测眼压可以控制到一定的水平，也可以不是终身使用的，主要是看眼压的控制情况。 嗯。那如果你说你刚才你说15左右是比较合适，他现在17左右，其实还是需要继续来滴这个眼液是吗？ 我不知道张女士是否做了那个激光手术。一般如果是做了一个激光预防性手术的话，这个药物也可以是不点的啊，这个要根据他的病情来定。 哦，那如果他是做了那个预防性的激光手术的话，这个药也可以不用。 对，做完激光手术本身就可以把眼压控制到一定范围内，那个就是看它的控制到什么水平，然后再决定是否再辅助点药。 哦，那像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说眼压控制的已经很好了，其实药也是可以停的是吗？ 对，是可以的。 那这个那必须要交给他的医生来判断了。 对对。 好的，张女士，您的这个情况呢，一方面是要根据您所做的这个手术的类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是否一直还要用它，要决定于我们的眼压控制情况。如果就是说打算想要停止使用的话，最好也是要在那个时候咨询一下您的医生，医生来帮您判断是否可以停药。 对对。 好的，我们让编辑帮我们往上滑移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位吉女士发来的问题。68岁发现周围朋友有的呢在白内障手术之后啊离不开墨镜了，但是有的人呢又完全不需要墨镜，他自己马上也是准备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他想问问离不开墨镜的那些患者是因为手术失败的原因吗？他也挺担心的。另外就是现在他偶尔会感觉眼睛有点疼，他想担心，他想问会不会在白内障手术之后引发青光眼的出现。 一般是白内障术后是不需要长期佩戴墨镜的，但是呢就是从预防眼底黄斑变性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建议无论是是否做白内障手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都要戴一下墨镜以保护眼底。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有些患者因为白内障会遮挡视线，他已经有个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白内障这个病史，突然一下再把这白内障去掉之后安了一个很透明的人工晶体，他会有一个不适应这个过程。但是短期内也就是一两周不超过一个月就完全可以适应了，不需要长期佩戴墨镜，因为白内障手术 就是这么说吧，在屋里边它是可以不用戴这个墨镜的。 是的，不。 对，但是如果是在室外的话，其实不管你是不是有白内障手术，我们是建议通过佩戴墨镜，然后呢，来预防一些疾病，包括白内障，包括眼底的其他的疾病，对不对？ 对，因为紫外线现在对眼睛的伤害是很严重的， 很明显的。 对， 会不会在白内障手术之后引发青光眼呢？ 这个如果你本身没有青光眼这个病存在，单纯做个白内障不会引起青光眼这个病啊，这个可以放心。 假如说他不仅有白内障，其实同时也是有青光眼的， 那这种会不会在一个手术之后引发另外一种疾病呢？ 不会，因为做完白内障本身，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青光眼这个眼压，因为有些比如说白内障继发的青光眼，它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就完全可以根治这个青光眼。 哦， 对，它有一定的降眼压的作用，不会引起青光眼。 好的，一方面白内障手术不会引起青光眼，另外一方面如果您现在的眼睛疼的这个青光眼是由于白内障导致的话，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那自然那个疾病它就解决了。 对对。 好的，再来看看听众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63岁，体检被告知轻微白内障，她想问问这个情况用处理吗？ 轻微白内障吧，我觉得不用点一些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因为本身这个疗效也不是很确切。 嗯， 再一个眼药水里头都含有一定的防腐剂，老年人现在普遍有干眼症的存在，如果长期的点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反而会加重干眼症这个病情， 越点越干。 对，会是这样。 哦， 嗯， 那很多人以前哈，就是对于白内障是有一定的认识上的误区的，就认为说这个我现在情况比较轻，医生说了我还没有到手术去治疗解决白内障的那一步，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给他出主意，都不是医院出的主意哈，就听朋友说哎，滴点什么什么什么眼药水然后特别舒服，其实这是不对的，对吗？ 如果是单纯治疗白内障去点眼药水可能会起到一个心理安慰作用，但是疗效真的不确切。 明白了。 嗯， 仅仅是心理安慰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对， 你想通过滴眼液来治疗白内障那是不可能的， 至少是不能根治的。 不能根治的哈。嗯，那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就是定期观察他吗？还是说就等到我们上半段已经说过的那个眼睛在矫正视力的情况之下低于了 0.4 我们就需要做手术了？ 这个还如即使确诊白内障还是建议半年左右时间一定要到眼科去复查一下。 嗯， 因为在白内障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它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眼病，不要因为就是以为是白内障而把其他眼病给耽误了。比如说有一些有眼底出血呀，或者视网膜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它也会表现为视力下降，那它可能误认为就是白内障视力越来越下降了。 哦， 对，一定要查一下是不是还合并其他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普通体检的时候，如果医生说哎呀您这有点白内障了，其实还是建议您到这个专科的医院，我们专业的科室再去具体查一下。 对， 看看除了白内障还有没有点其他眼病的存在，是吧？ 因为有一种病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也是表现为视力的下降，但是它这种视力的下降是表现为视神经的逐渐的一个损害。 哦， 如果真的到看不见的时候再来去看眼科去就诊，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因为视神经已经萎缩了， 那个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致盲了。 对， 所以一方面对于白内障呢不必过分的恐慌，它是可以就是通过正规的手术和治疗是可逆的，让您重见光明哈，视力达到 0.8 1.0 也是可能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医生说您已经有了白内障了，最好还是要到专业的眼科我们再去查一下，明确一下我们白内障什么程度了啊，然后后续呢定期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些检查，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时候除了白内障是否还有其他眼病的存在，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看不太清这件事儿就觉得人老一定眼花呀，人老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样，这都是错误的一些观点哈，不要因为错误的看法而耽误了自己疾病的发展。 对，因为眼病好多眼病早期如果及早的干预是可以防止视力的严重损伤的。 嗯，李先生打来电话，83岁了，他想咨询得了白内障后一年多看不见，于是呢又做了这个后发障，哦，这就是我们上半段曾经提到的那个，然后眼睛就能看见东西了，因为查出轻度黄斑变性，现在滴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他想请问专家，这个眼药水会不会影响他这个后发障呢？ 这个问题好像有。是不是有点问题？ 嗯，你说 因为得了白内障，它后发障只有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才会叫后发障。 所以说他这个没有， 他应该就是做了手术，得了白内障，他应该是做了手术，然后一年多又看不见了，检查发现是后发障。您刚才不是说那个后发障其实是在白内障术后发生的吗？对，应该是这样。 他如果是已经确诊后发障了的话，就可以 他又做了后发障了， 又激光治疗就可以解决了。激光治疗这个后发障治疗之后就不会再出现后发障了。 嗯， 也就是说你滴这个眼药水不会有任何影响。 他现在查出的是轻微的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对，老年人会有黄斑变性。 嗯， 滴这个药也是治疗黄斑变性，但是这个药水不会对后发障有任何影响。 哦， 对。 那个后发障其实是像您说的一部分人白内障手术之后，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疾病也好，导致的这个后发障的出现。那么把后发障激光又解决掉了之后，能看清楚了，白内障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滴眼药水它其实跟后发障已经没有关系了，不会再发生是吗？ 不会了，因为它那后发障激光打过之后，它那后脑膜中间已经打开了，就不存在后发障发生的基础了，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有后发障。 好的，李先生，您放心吧，现在您的白内障问题也解决了，后发障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现在滴的眼药水呢主要是针对您这个黄斑变性的，它不会导致白内障也好，也不会导致后发障的出现了。 那我再多说一句，其实针对他这个黄斑变性啊，老年人可以建议他补充口服的叶黄素。 嗯， 这个对黄斑变性的发展会有起一个延缓的作用。 我记得曾经在节目里面有嘉宾说过那个叶黄素，但是它好像不是我们临床的这个药，对不对？ 它是保健品，就是人体在食物中摄取这个量很少， 嗯， 但是眼底黄斑这个部位需要这个量又很多，所以要补充一些。 其实我们家已经开始补充了，对，我就是因为上次做了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不推荐任何的品牌，也不做任何的广告，只是说预防黄斑变性。就是补充合适的叶黄素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如果有新的朋友的话，您就去网上找一些大的品牌就可以了。 对对， 每天一粒。反正我吃的那个是的， 很先就开始吃了。 对对对，提前预防嘛。而且反正它上面就是介绍说，这个叶黄素呢，你从食物当中来摄取就是太难了。 对， 如果想足量的话，得吃好多好多好多的那个 胡萝卜 吃不了。那怎么办？这个叶黄素的补充，他说还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视疲劳的作用。 啊，对，有。 我是冲着这点来的。 有，对。 然后父母的话呢，那就是说尽量的预防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关于白内障，关于其他的一些眼病哈，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了青光眼也好呀，眼底黄斑变性也好呀，如果您已经患上了，或者是正在为此而恐慌哈，那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来咨询，因为我们发现大家很多认知上的误区，其实如果我们的专业医生给他一解释，明白了，您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对， 好，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然后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呢，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听众张先生69岁，有轻微白内障，考虑做手术，但术后还有复发的可能性吗？做了一次手术之后还有可能再做吗？ 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 对， 白内障手术一般就是一次性的手术，除非说你做完白内障出现小意外，碰伤了，或者是导致晶体移位了，可能会做一个调位的手术。但是针对这个白内障手术，一般来说 一次性 就 解决了。 对， 还有就是像刚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呢，王主任也已经提到了，为什么有的人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怎么又看不见了呢？那跟那个白内障手术没有关系，是您的一些情况导致了那个后发障的出现。 对对。 但其实只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激光手术，十几分钟、20分钟的事儿，就可以把那个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它就不会再复发了。 没有那么长时间，一两分钟的事。 一两分钟，说时间太久了，好，更容易了。听众杨女士，夏天到了，紫外线很强，听说晒太阳会增加患白内障的风险，是真的吗？孩子给她买了墨镜，她经常想不起来戴。 这个是真的，因为紫外线对白内障的发病率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刚刚说了，就是眼底黄斑变性，这个比白内障更可怕，所以一定要戴墨镜。 墨镜， 这个是一定要带的，不仅针对白内障，也不仅仅是针对这个眼底黄斑变性。就是其实像我们说了，我们皮肤嘛，大家经常还擦防晒霜呢哈， 对， 防止什么 眼睛也是特别需要防晒的， 眼睛它更是脆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您选一个好一点的，别太压鼻梁的啊。哎，那个关于颜色有没有的选择？ 也有的，一般是浅灰色啊，比较好一些。 浅灰色， 嗯， 通常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灰的、黄的、黄灰、褐色、棕色，其实这些颜色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个段内的？ 只要不是那个黑色， 只要不是黑色的就可以。 对，或者是蓝色，这也不好。 蓝色的也不好。 对， 我还看有人戴那种黄色的呢。 黄色也可以。 还有一种那种眼镜，那种镜片的颜色，戴上之后反而觉得更晃得慌，它好像是加速近光的。 选这个墨镜也是有一些那个规则的， 嗯， 就是自己必须试戴一段时间，不就是不要头晕，不要有眩光，啊，嗯，这样。 就是去选择太阳镜的时候，最好也试戴一段时间，然后看看是否有头晕的症状、眩光的症状。嗯，那如果有的话，说明这个镜子它不合适。 对你来说是不合适。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了，颜色比较合适的是灰色系的，是吧？ 对，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现在大家伙都在电脑前伏案，经常使用手机。这个眼睛离不开屏幕，视力呢就会常常感觉到疲劳。其实我们的视疲劳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常见了，老中青各种年代的人哈都会有这种视疲劳的感觉。视疲劳以前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哎呀，你不要那什么了，会得近视眼的。那现在我们说视疲劳，它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比如说加速白内障的发生，会不会？ 这个好像还不是那么明确，一定会加重白内障的发生。但是呢，它会导致高度近视的这个发病率会增高。高度近视之后得患白内障的风险，这个 又高了， 是一定的。这个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好吧。 再一个就是说，经常那个用电子产品，特别现在一些老年人也经常刷屏啊、发微信啊，他们那个干眼症的症状特别明显。现在就门诊就诊，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是干眼症的病人。就是因为长期的用电子产品导致眼泪的减少或眼泪的质量有问题，会引起眼睛干涩、不适、眼胀，甚至视物模糊，说这个一定也引起大家的重视。 所以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很多老人他本身就开始容易患上干眼症了。 对，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在大量的盯着电子产品、盯着屏幕的话，它只会加剧这种症状哈。 对对，它会很难受。 我也听说，他就说就是那种感觉什么磨得慌呀，然后就反正 畏光、流泪、视物模糊，严重的都会有。 哎呦， 嗯， 哎呦，所以必须要爱护我们的眼睛，真的是眼中容不得沙，任何一点一点的这种刺激什么的或者是不适哈，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种比较大的伤害和影响，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哎，再来看看这种说法，说美国有研究说肥胖的人更容易患上白内障，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这个还没有经过临床验证，至少中国还没有做相关的研究。 嗯，就比如说临床来看病的人，您会看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呀？一般不会这么问，但是我们现在会说，很多很多肥胖的人，三高人群， 对。 对，然后我们节目里又提到糖尿病和这个白内障之间的关系，所以它 也有相关性， 有相关性了， 嗯， 就能够联系到一起。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从预防的角度说说吧。吃喝住行各个方面，我们想要预防白内障的话，应该谨记哪几点？ 刚刚说了最主要的一个是说，减少太阳光的直射啊，这个紫外线的损伤啊，这个对白内障的发病率是一个极高危的一个因素。 嗯， 这是其一。第二呢，晶体是一个水环境，所以说一定要补充一定的是就是机体一定不能缺水。有些严重的脱水或者急性的腹泻也可以导致白内障的突然的发生。 哦， 对，还有就是避免过度的饮酒啊，对，吸烟呀，这个 不良生活习惯， 对这个，还有避免过度熬夜啊，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间也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的时间内。 嗯， 比如说连续看手机啊，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还而且。不要在过强或过暗的这个灯光下去读书。 嗯 这个